这一次的故事叫做《死亡斗地主》。小李刚刚从学校那里偷走了出来，这阵时已经是10:30了。他来到一间离学校很近的网吧那里上网了。很快时间就到12:00，小李现在实在不知道玩什么好。突然之间一个陌生的声音就对他说了，你好啊朋友，你玩斗地主吧。斗地主？我早就玩厌了。这个是网址，你点入去看看，这个和普通的斗地主是不一样的。小李点开了他发过的地址，非常醒目的四个大字就摆在页面那里，死亡斗地主。你以为我是细路啊？这样就想吓我？小李在自言自语地说。他刚刚就想求其点一个入去，这阵时发现有人邀请他了。他接受了邀请。你好啊，我就是邀请你玩斗地主的那个陌生人。刚刚一入去就见到一段话，小李越想越有意思，就点了开始了。玩了几局，他发现和普通的斗地主都没什么区别的。突然之间右上角就跳出了几个字了，显示时间模式同埋局数模式。当时的他想都没想就点了时间模式了。只见左上角出现了时间，开始倒计时了。不讲不得，你真是不怕死的。如果规定时间内你都没赢的话，你就永远消失在个现实世界中的了。小李见到的话就觉得非常之可笑了，觉得个玩笑越开越大了。不是说就要赢，太简单了，开始抢地主了。小李先开始抢，他见到自己的牌非常之靓，就叫了地主了。他见到自己的牌有三个炸，非常之自信，心里面就想你们就打算输了。他先出了两张单牌，然后就出了个炸。个炸刚刚出完之后就减少了10分钟了。小李拗拗头，非常疑惑地说，为什么还要减时间的？没错，出一次炸就减少10分钟了。正当他要出牌的时候，其中一个人的头像就显示出来了。他见到个头像就非常之吓惊了，因为那张是黑白照片，上面的人正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黄涛。你不是被车撞死了吗？那阵时我还在你身边，我亲眼见到的。难道你是鬼？对方隔了半日才回他的嘢，等你输了就知道了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知识的小李出牌非常之小心，他知道这个是黄涛的报复。没想到另外一个人又出了个炸，时间又减少了10分钟了。今次住就有一个顺子出了，就被人两张牌了。小李顿时冷控着标，如果我炸了对方就剩下1分钟了，如果自己不炸就死路一条了。最后他还出了那个炸，佩服你的胆量真是大，还剩下1分钟，你估计你会赢的吗？那个没头像的人就发了一句话了。小李的心里面现在有点怯了，现在要将两个队出了最后炸就赢硬的了。他按照自己想的东西开始出了，先出了一队伍，他想只要对方不出个大个king的，他自己就赢的了。这场事不可以紧张的，小李紧闭着眉头等待对方的出牌。没想到两个都不出，顿时之间小李好像捉住救命稻草咁，又出了对 king 了。无论对方再出乜嘢，自己再炸就赢的了。就在最后一刻，那个一直都没露面的头像都显示出来了，都是一张黑白照。但是上边个人竟然同自己一样的，冇理由，冇理由，点解会系咁噶？我都未死。小李发出咗句嘢，啱啱打出，时间都到啦。电脑屏幕就伸出一只手，死死咁捉住佢条颈，就往屏幕里边拉啦。半个月之前，小李同小王好似以前咁偷跑出嚟上网啦。两人翻墙出嚟之后，就往网吧个方向走咗过去。点知道突然之间一部卡车开咗过嚟，由于路面泛滥，走喺前面嘅黄涛直接就被撞死咗啦。小李就企嗰度吓傻咗啦，但系同时佢又庆幸自己冇事。但系前方一部面包车为咗躲避出事嘅卡车，将方向转到马路边上。小李回过神嚟嘅时候，部面包车已经向佢冲过嚟啦。 等佢爬起身，以为自己冇事，又翻墙翻返入学校，但系出事现场瞓住两具尸体，分别系小王同小李。